你好，我是杨晓峰。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主题是集合框架的另一部分 ,map。map 是广义 Java 集合框架中的另外一部分。HashMap 作为框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类型之一，它本身以及相关类型自然也是面试考察的热点。今天我要问你的问题是，对比 HashTable、HashMap、TreeMap 有什么不同？谈谈你对 HashMap 的掌握。HashTable、HashMap、TreeMap都是最常见的一些 map 实现，是以键值对的形式存储和操作数据的容器类型。HashTable 是早期 Java 类库提供的一个哈希表实现，本身是同步的，不支持 null 键和值，由于同步导致的性能开销，所以已经很少被推荐使用。HashMap 是应用更加广泛的哈希表实现，行为上大致上与 HashTable 一致，主要区别在于 HashMap 不是同步的，支持 null 键和值等。通常情况下HashMap 进行 put 或者 get 操作，可以达到长数时间的性能，所以它是绝大部分利用键值对存取场景的首选，比如实现一个用户 ID 和用户信息对应的运行时存储结构。TreeMap 则是基于红黑树的一种提供顺序访问的 map， 和 HashMap 不同，它的 get、put、remove 之类操作都是 O 的时间复杂度，具体顺序可以由指定的 comparator 来决定，或者根据键的自然顺序来判断。上面的回答呢，只是对一些基本特征的简单总结。针对 map 相关可以扩展的问题很多，从各种数据结构、经典应用场景到程序设计实现的技术考量，尤其是在 Java 8里， HashMap 本身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，这些呢都是经常考察的方面。很多朋友向我反馈，面试官似乎钟爱考察 HashMap 的设计和实现细节，所以今天我会增加相应的源码解读，主要专注于这几个方面。第一，理解 map 相关类似整体结构，尤其是有序数据结构的一些要点。第二，从源码去分析 HashMap 的设计和实现要点，理解容量、负载因子等，为什么需要这些参数，如何影响 map 的性能，实践中如何取舍等。第三，理解数化改造的相关原理和改进原因。除了典型的代码分析，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并发相关问题也经常会被提到，如 HashMap 在并发环境可能出现无限循环占用 CPU、 size 不准确等诡异的问题。我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使用错误，因为 HashMap 明确声明不是线程安全的数据结构，如果忽略这一点，简单用在多线程场景里难免会出现问题。理解导致这种错误的原因呢，也是深入理解并发程序运行的好办法。对于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，这篇文章里面甚至提供了示意图，我就不再重复别人写好的内容了。扩展一下知识点。一、Map 整体结构。首先，我们先对 Map 相关类型有个整体了解。Map 虽然通常被包括在 Java 集合框架里，但是其本身并不是狭义上的集合类型。具体呢，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简单类图。HashTable 比较特别，作为类似 Vector Stack 的早期集合相关类型，它是扩展了 Dictionary 类的。类结构上与 HashMap 之类明显不同， HashMap 等其他 map 实现则是都扩展了 Abstract Map， 里面包含了通用方法抽象。不同 map 的用途从类图结构就能体现出来，设计目的已经体现在不同接口上。大部分使用 map 的场景通常就是放入、访问或者删除，而对顺序没有特别要求， HashMap 在这种情况下基本是最好的选择。HashMap 的性能表现非常依赖于哈希码的有效性，请务必掌握 HashCode 和 Equals 的一些基本约定，比如 Equals 相等， HashCode 一定要相等，重写了 HashCode 也要重写 Equals。 HashCode 需要保持一致性，状态改变返回的哈希值仍然要一致， Equals 的对称、反射、传递等特性。这方面内容呢，网上有很多资料，我就不在这里详细展开了。针对有序 map 的分析内容比较有限，我再补充一些。虽然 linked HashMap 和 TreeMap 都可以保证某种顺序，但二者还是非常不同的。 linked HashMap 通常提供的是便利顺序符合插入顺序，它的实现是通过为条目维护一个双向链表。注意，通过特定构造函数，我们可以创建反应、访问顺序的实例，所谓的 put、 get、 compute 等都算作访问。这种行为适用于一些特定应用场景，例如我们构建一个空间占用敏感的资源池，希望可以自动将最不常被访问的对象释放掉，这就可以利用 linked HashMap 提供的机制来实现。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示例代码。对于 TreeMap， 它的整体顺序是由键的顺序关系决定的， 通过 comparator 或 comparable 来决定顺序关系。我在上一讲留给你的思考题提到了，构建一个具有优先级的调度系统的问题，其本质就是个典型的优先队列场景。Java 标准库提供了基于二插堆实现的 priority queue， 它们都是依赖于同一种排序机制，当然也包括 tree mapped 马甲 tree set。类似 hashcode 和 equals 的约定，为了避免模棱两可的情况，自然顺序同样需要符合一个约定，就是 compare to 的返回值需要和 equals 一致，否则就会出现模棱两可情况。我们可以分析 tree mapped put 方法实现，这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。从代码里你可以看出什么呢？当我不遵守约定时，两个不符合唯一性要求的对象被当作是同一个，这会导致奇异的行为表现。二， HashMap 源码分析。前面提到， HashMap 设计与实现是个非常高频的面试题，所以我会在这儿呢进行相对详细的源码解读，主要围绕第一， HashMap 内部实现基本点分析，第二，容量和负载系数，第三，数化。首先我们来一起看看 HashMap 内部的结构，它可以看作是数组和链表结合组成的复合结构，数组被分为一个个桶，通过哈希值决定了建制队在这个数组的寻址，哈希值相同的建制队则以链表形式存储。你可以参考文稿中的示意图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链表大小超过阈值，图中的链表就会被改造为树形结构。从非拷贝构造函数的实现来看，这个表格似乎没有在最初就初始化好，仅仅设置了一些初始值而已，所以我们深刻怀疑 HashMap 也许是按照 Lazy Load 原则在首次使用时被初始化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去看看 Put 方法实现，似乎只有一个 Put Val 的调用，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代码。看来主要的密码似乎藏在 Put Val 里面，到底有什么秘密呢？为了节省空间，文稿里的代码只截取了 Put Val 比较关键的几部分。从 put val 方法最初的几行，我们就可以发现几个有意思的地方。第一，如果表格是 null， resize 方法会负责初始化它，这从 tab 等于 resize 可以看出。第二， resize 方法兼顾两个职责，创建初始存储表格或者在容量不满足需求的时候进行扩容。第三，在放置新的建制队的过程中，如果发生文稿中代码的条件，就会发生扩容。第四，具体建制队在哈希表中的位置取决于文稿中的未运算。仔细观察哈希值的源头，我们会发现它并不是 key 本身的 hash code， 而是来自于 HashMap 内部的另外一个 hash 方法。注意为什么这里需要将高位数据移位到低位进行异或运算呢？这是因为有些数据计算出的哈希值差异主要在高位，而 HashMap 里的哈希寻址是忽略容量以上的高位的，那么这种处理就可以有效避免文稿中这种情况下的哈希碰撞。第五，我前面提到的链表结构会在达到一定门限值时发生数化，我稍后呢会分析为什么 HashMap 需要对 bin 进行处理。可以看到 put val 方法本身逻辑非常集中，从初始化扩容到数化全部都和它有关，推荐你阅读源码的时候呢可以参考上面的主要逻辑。我进一步分析一下身兼多职的 resize 方法，很多朋友都反馈经常被面试官追问他的源码设计。先来看一下文稿中的代码，根据 resize 源码，不考虑极端情况，我们可以归纳为门限值等于负载因子乘以容量，如果构建 HashMap 的时候没有指定它们，那么就是依据相应的默认常量值。门限通常是以倍数进行调整，我前面提到根据 put val 中的逻辑，当元素个数超过门限大小时则调整 map 大小。扩容后需要将老的数组中的元素重新放置到新的数组，这是扩容的一个主要开销来源。三，容量、负载因子和数化。前面呢我们快速梳理了一下 HashMap 从创建到放入建制队的相关逻辑，现在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乎容量和负载因子呢？这是因为容量和负载系数决定了可用的桶的数量，空桶太多会浪费空间，如果使用的太满则会严重影响操作的性能。极端情况下，假设只有一个桶，那么它就退化成了链表，完全不能提供所谓常数时间存的性能。既然容量和负载因子这么重要，我们在实践中应该如何选择呢？如果能够知道 HashMap 要存取的建制队数量，可以考虑预先设置合适的容量大小，具体数值我们可以根据扩容发生的条件来做简单预估。根据前面的代码分析，我们知道它需要符合计算条件， 负载因子乘以容量大于元素数量，所以预先设置的容量需要满足大于预估元素数量或负载因子，同时它是2的幂数，结论呢已经非常清晰了。而对于负载因子，我建议如果没有特别需求，不要轻易进行更改，因为 JDK 自身的默认负载因子是非常符合通用场景的需求的。如果确实需要调整的话呢，建议不要设置超过 0.75 的数值，因为会显著增加冲突，降低 HashMap 的性能。如果使用太小的负载因子，按照上面的公式，预设容量值也进行调整，否则可能会导致更加频繁的扩容，增加无谓的开销，本身访问性能也会受影响。我们前面提到了书画改造，对应逻辑主要在 Putwell 和 TriffyBin 中。文稿中代码是精简过的 TriffyBin 释义，综合这两个方法，书画改造的逻辑就非常清晰了。可以理解为，当 bin 的数量大于 Triffy Threshold 时，如果容量小于 min Triffy Capacity, 只会进行简单的扩容。如果容量大于 min Triffy Capacity, 则会进行书画改造。那么，为什么 HashMap 要书画呢？本质上这是个安全问题。因为在元素放置过程中，如果一个对象哈希冲突都被放置到同一个桶里，则会形成一个链表。我们知道链表查询是线性的，会严重影响存取的性能。而在现实世界，构造哈希冲突的数据并不是非常复杂的事情，恶意代码就可以利用这些数据大量与服务器端交互，导致服务器端 CPU 大量占用，这就构成了哈希碰撞拒绝服务攻击。国内一线互联网公司就发生过类似攻击事件。今天我从 MAP 相关的几种实现对比，对各种 MAP 进行了分析，讲解了有序集合类型容易混淆的地方，并从源码级别分析了 HashMap 的基本结构。关于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，你做到心中有数了吗？留一道思考题给你，解决哈希冲突有哪些经典方法呢？请你在留言区写写你对这个问题的思考，我会选出经过认真思考的留言，送给你一份学习鼓励金，欢迎你与我一起讨论。你的朋友是不是也在准备面试呢？你可以请朋友读，把今天的题目分享给好友，